but you don't even know.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呢周五了啊，又到周末了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白天阴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是28度，湿度40%。夜间呢多云转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8度，湿度90%，尾号限行1和6。好吧，接下来呢跟大家一块儿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话题哈。这话题是怎么想起来的呢？就是就现在你会发现啊，网购越来越多了， 是 对吧？就是你从你的这个生活当中的生活用品，到你家里边的家用电器，甚至到家里边的大件啊，车什么的，现在都能网购了，都不用说去像以前似的货比三家逛店，人现在也比是在网上比，对吧？这个各种各样的店现在越来越少了。但是有时候我就想起，就小的时候啊会有梦想，就比如说家里边不让吃糖，就想我心里边啊暗自的这个发下这个誓言，我以后一定要长本事开一个糖果店，有吃不完的糖啊，等等等等， 好有志气啊。 对，那你现在发现就好多小时候这个发下的这些誓言啊不太好实现了，对吧？ 对， 现在你看那种 实体店都越来越 少了，对吧？只能开一个网店。但是我真觉得哈，逛网店和逛实体店，开网店和开实体店的感觉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今天呢一起就来聊聊咱们开店的一些经历，或者说说咱们现在没开过店啊，说说小时候这个梦想当中的一个自己的小店铺是什么样的，说说自己这个开的店又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随时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那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前段时间可能最火的一件事儿哈，就是足以说让我们各大这个社交平台都刷屏的，一定是这 iPhone 的事儿了，对吧？而且呢我发现就是近期也有好多这个朋友啊继续来拿这个什么 iPhone 啊来打岔开玩笑， 对 吧？在这个自己的这个朋友圈啊，在自己微博上面发点关于这什么 iPhone X 或 iPhone 8的，比如说此条信息来自 iPhone 8呀，对吧？然后自己却在哪哪哪啊，对吧？等等等等的，用这些开玩笑哈。相信好多朋友已经开始等着这 iPhone 8了。但是啊，看看武汉的这位男子丢了手机啊，开始悬赏送 iPhone 8，捡到的小伙哎，真有一人捡着了。怎么回事呢？9月10号的凌晨啊，武汉的罗先生呢在宵夜的时候呢遗失了一部苹果7 Plus 手机，内有重要的资料和珍贵的照片，然后呢苦寻无果之后，他就发出这个悬赏一部苹果8手机的通告。那在13号的晚上啊，在记者的见证下呢，捡到手机的肖先生也将手机还给罗先生。不过呢面对啊人家这肖先生面对刚刚上市的苹果8，哎，这么大的诱惑，肖先生提出了其实啊这个我一直喜欢华为手机，只要呢要一个这个新上市的华为手机就行了。罗先生觉得肖先生很实在，就托朋友呢紧急赶紧购买一部华为手机，花费了3500块钱。多棒，支持国货， 是 对吧？ 可是我总觉得这事儿有点变味儿了。 对是但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哈，如果说你伸手要，比如说我捡着你手机了，你给我来3500块钱，你给我打多少多少钱，我就把手机给你，这变味儿。但是您一开始的时候说的呀，对吧？谁找我手机，我给谁买 一定要重金酬谢。 重金酬谢，那我可能也是这个翻山越岭才找着，好像去哪儿了丢手机的啊，反正就我也是经历了这个9981难才找这手机的，也没准儿。也没准儿， 所以就是双方只要达成一个 统一的意见，我觉得达成协议之后、啊、 就 让人觉得心里舒服多了，对吧？ 而且还支持了一下国货。 哎， 接着、还是提醒刚刚那丢手机的先生，以后不要再粗心大意了，好好保管好自己这些重要的财物啊。 没错。 接着来说吧，这个是最近呢，在上海的一个路口发生了一起非机动车的两车事故，双方也是大声争吵。这个事故当中的一方有一个小男孩都被吓哭了。 交警看到情况之后，赶快是把孩子搂在怀里，然后呢用手捂住孩子的耳朵，而且鼓励他说了，说勇敢点啊，说我就在你身边啊，不用害怕。 嗯，嗯， 一边安抚一边去处理这个事故，孩子终于也是破涕为笑。网友说了，真的应该为这个暖心的交警叔叔点赞。 对，是让人觉得就是小时候嘛，都说啊，你再不吃饭，警察叔叔来了； 嘿， 啊，再不上幼儿园，警察叔叔来了啊。天天用着咱们这个人民卫士来吓唬孩子，但是你看看人家真的人民那个警察呀，特别对孩子有耐心， 嗯， 是吧？ 关键的时候还出来保护孩子，而且这家长也应该反思一下了， 嗯， 就忙着争吵了，根本都顾不上自己的孩子了。 哎，有时候其实事儿并没有这么大哈。 是， 再来看看这个成功人士，大家对成功人士的标准不一样，但是呢，现在提出来了啊，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了，发现这个脸大的人更有进取心。啊，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心理分析师也这个分析出了啊，高水平的这个身体内一些因素呢，会影响骨骼和肌肉的结构，让脸显得更宽广，啊，同时呢，也会刺激人追求统治啊管理的心理，宁愿大的独特，也不小的雷同。 哎，说 的网友的说法， 嗯， 啊。 我觉得特这是扬眉吐气的一条资讯呢。 对，你看看， 就刚刚你说到什么脸大的什么什么 宽广， 作为这个成功人士的一个标配。 啊， 哎呦，这个 说人家不是说标配，人家说是更容易成功。 就科学上有数据来支撑啊。 嗯。 当时我觉得你那个语气抑扬顿挫，都觉得 哎呀 特别的痛快，哎， 是不是？ 嗯， 感觉自己脸大，再也不那么愧疚了哈。 自个儿都觉得腰杆直了。 就是敢照镜子了。 接着来说吧，这个是新学期的新玩法，看看人家武汉大学新生的开学典礼出现了花式拥抱。 嗯， 最近呢，武汉大学举行了新生开学典礼，16000多名的这个学生啊参加，其中呢暖场的环节玩了一个游戏，就是呢当摄像镜头随机扫到这个人群的时候，一个心形的图案圈到哪两位同学或者是老师，就要互相的来抱抱，有熊抱，有公主抱，还有各种的花式抱法。那么同学们呢，也是放得很开呢。 嗯， 哎呀，你知道我也是看到这个挺高兴的 啊， 因为我这个自己的亲外甥啊， 啊， 也是让我很骄傲，人家也是今年正好是成了武汉大学的一名新生。 嘿， 啊，所以呢，我觉得他应该在现场。 你赶紧给他这个打个电话， 啊，是吗？ 问问跟那个女同学抱上没抱上。 那可能是不太赶趟，有机会私下我要问问他。 对对对对，其实人家肯定不是说为抱女同学为这个人抱， 哎， 人就是这种你看迅速的熟悉方式。 对对对， 通过这种游戏啊，第一个拉近了老师和孩子们之间的距离， 没错， 同时也拉近同学们之间的距离啊，新开学嘛，对吧？ 对， 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男孩啊，这个玩手机啊，妈妈给没收了，冲出家门去跳河。9月10号晚上呢，浙江的一个14岁的男孩不停玩游戏，手机呢被妈妈没收了，男孩呢当即冲出家门跳河，家长呢赶紧报警，但是搜救未果呀。急的是哭天抢地，谁知道这男孩凭着精湛的游技啊，这泳技啊，已经是游到了对岸，自己回了家。 嗯， 哎， 这妈妈当时可能几近崩溃了， 多让人操心。 对对对，我觉得这样的熊孩子要在咱们小时候啊， 嗯，回家一顿毒揍。 嗯， 啊， 其实有时候这个就是严厉一些的教育方式啊，也许可能让孩子真的是从此对这件事情心里边有个数。 嗯， 啊，以后不要再用这种拿生命开玩笑的事情然后来吓唬家长了。 嗯， 太任性哈。 哎，刚才咱们说到这开学了啊， 嗯， 刚才那个什么各种抱抱啊，接下来咱们来说说新大学生啊，这就是这个必知啊， 哎， 一次性回答关于这个大学的一些问题啊。 嗯嗯， 又到开学季了吗？这大一新生们该如何的适应啊，对吧？ 哎， 开工没有回头见，这个做好准备，这怎么说的感觉啊，对吧？ 对对对， 嗯，哎，这开工没有回头见啊，做好准备， 就一往无前吧。 一往无前，哎，这个兢兢业业的，是不是 啊？ 好好的， 好好的啊。军训到底什么样，对不对？还有包括这个上学应该如何应对， 嗯， 怎么这个能够这，反正就是说说这个大学这些事儿吧，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是， 首先咱们就来说说从这个我觉得从军训先开始说吧， 好，啊， 对吧？先军训嘛。 嗯， 首先我觉得大家其实一定要注意好，就是军训的时候呢，就水分消耗比较大，一定要注意补水，最好就是每天都能喝点淡盐水，这样呢对身体比较有好处啊。还有就是说军训呢肯定会晒黑，对吧？ 嗯， 这大学了也开始这个要自己的这个模样了， 爱美了， 爱美了， 嗯， 是不是也要自己这个外表了啊？所以说带一点防晒霜，在出门的时候半小时前就得涂上， 尽量呢去选择带有防护 UVA 功能或者带有 PA 字样的这些防晒霜、 嗯、是， 还有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防蚊防暑的准备，像什么白桦油啊，还有风油精啊，啊这个什么藿香正气水啊，这些都是比较不错的选择。 嗯， 还有就是说可以选择稍微大一点的鞋子，在鞋呢垫上一个软垫啊，配上这个棉质的袜子，为防止这个军训跑步的时候呢这鞋子这个打脚啊，这不舒服。 哦，好体贴的提醒啊，当年我们军训的时候都没有这么细致入微的这些提醒。 但我真觉得啊，如果说真的军训，咱其实就是奔着吃苦去了，除了第一个或第三个啊，比如说咱首先就得有一个就是补充好这个体力啊、 嗯、 第三个就是说得有一些比如防蚊防暑的这些这个设备，像什么防晒呀、啊、还有这鞋子什么的，我就是以我的角度啊，以一个过来人的角度觉得，既然是去军训，其实还是应该吃点苦。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这么想，就是你晒黑的才是军训回来的标配啊。 我也是一个过来人啊，所以我同样认同你的说法啊， 是不是？ 嗯，反正自己也不用再军训了。 哎，我也是这么觉得。太坏了。 嗯，那我觉得呢，这个上这个广，这个话题之前呀、啊，还有一点时间、 嗯， 我可以再分享一条。 行。 嗯，就是说这个学习篇。刚刚说了军训了，那军训回来之后稍事调整之后就要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了。 没错， 上大学咱们也是为了学真东西啊。 嗯， 那么给各位的几点建议，首先就是善于利用学校提供的教学资源、 哎、 比如说图书馆、 嗯、 自习室，还有这些这请来的名家呀教授的讲座，其实呢都是不容错过的。还有呢，就是一般来说校内网呢可以免费链接，像中国知网啊，同时呢这个下载这个付费的论文等等内容，所以呢你要好好的利用这个资源。 嗯， 再有就是不要相信不挂科的大学是不完美的，这个不挂科是毕业的基础啊。 嗯， 就千万不要就是盲目听信有一些过来人，他可能是不怀好意的这样告诉你啊。 对， 嗯，还有一点就是有意向出国考研的同学要从大一就开始注意你的成绩了。 嗯，没错啊， 提前做好准备。 对，一定提前做好准备哈。 是。 接下来呢，就是关于这个学校学生的方面，新入学的这个大一学生的这个方面的内容呢，咱们这个下半时段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是。 先首先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之后，咱们说说今天话题啊。 嗯。 今天跟大家来聊的说的是，咱们这个心目当中啊，小的时候特别想开的那店，或者现在您已经开店了，现状是什么样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来听一首羽泉的歌曲吧。 一个人去海边，梳理思绪的凌乱，平躺在宁静洁白又松软的沙。潮湿的海风轻轻抚摸我的愁眉苦脸，一阵阵的把我安慰。一个人在海边，自由自在好自然，跟鸣叫小径和颓废的做一个了断，不想再被虚纠缠，让内心的忐忑持续着不安。我不想丢了我自己。消极和颓废的做一个了断，不想再被虚伪纠缠，让内心的忐忑持续着不安，不能丢掉。 己渲染，让云更白，让海更蓝。多纯粹，多自然，在记忆里留下不褪色的片段，忘我不能丢了我自己。 刚刚是来自羽泉的一首《一个人去海边》。这里来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这个小的时候啊，就是特别想开的那么一个小店啊，就那种，我相信就那时候开的肯定不是什么大商场，就是就爱开小店， 就是可能只是来源于小时候 啊 某一个愿望没有满足，于是呢就生发出了另一个理想， 比如说。就像我小时候，就想开一个小卖店， 哎， 就小卖部。 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店面这么啊高端的事情，我想的是有个羊肉串的摊子也可以啊， 就是自己能不断的吃。 是啊，边卖边吃嘛。 你还真别说，就在咱们小时候，卖羊肉串的人现在都开起大餐厅来了， 哎，真是 大饭店来了。我还真是还记得这么一个人，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哈，那时候的羊肉串总比现在的好。 没错， 对吧？就是感觉，你看看，原来这个仰望45度角，哎呀， 已经陷入沉思了，陷入回忆。 对，我之所以为什么想开一个小超市、小卖店哈，那时候叫小卖部，就是因为就我觉得这个家里边这个早上起这方便面啊，老不够吃，就是老吃不够。 早饭总吃方便面吗？ 不是。总吃就是自己吃不够嘛，就不让，因为当时觉得油太大，对吧？油炸的，而且当时那种方便面，尤其最早那个鲜衣面，啊，你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 我 一开始就叫鲜衣面，后来叫三鲜衣面，就其实那酱包是再简单不过，就是因为，可能我觉得跟什么都有关系，就跟家里的那个小奶锅和家里边那个小碗。包括家里的餐具，包括家里的位置 啊， 对，都有关系。就煮出那面味道就是不一样啊。就是鲜衣面里边的调料包只有一种，就是那个，这个叫什么盐包还是叫什么？ 哦，都没有什么酱包哈。 没什么酱包， 也没有那蔬菜包。 你能不装？你比我大那么多，你还不知道这面什么样吗？ 我还真不知道，你知道吗？我对方便面的最初的印象好像就是停留在康师傅。 哦， 嗯， 家里这么穷，那时候吃不起方便面啊。 也可能是因为家里生活条件太好了，所以，不吃方便面。 早上起净喝牛奶了，要不然你看脸盘这么圆润的， 脸宽容易成为成功人士， 啊。对，就是那时候就方便面老觉得吃不够，家里又不让吃，所以就觉得呀，我长大了一定，我得开一个啊，我得开一个这个小卖部，我得吃够了这三鲜一面。等我能开的时候，三鲜一面已经没了 啊，都已经退出市场了。 啊，对， 哦， 哎呀，真好，这种回忆啊， 是。 哎， 咱们看看朋友们怎么说吧，都已经抛砖引玉了，看看各位啊是有什么想法。这个刘任性说了，他说呢，曾经想过退休以后就和闺蜜一起开一家小书店，而且呢这个书店呢位置要在胡同的某个转角，安静还让人觉得很舒缓，那么脱离商业市区，脱离喧嚣闹市，人们下班之后或许还可以到这里来放松休息。 这一看就是家里边啊这个不需要挣钱的， 不缺钱， 还得胡同一把角。你说这谁开店找一把角？肯定那还安静，那肯定是找那个不是很热闹的街市的那把角， 对 对吧？ 嗯， 人家一般找把角，一般都找这。哎，你看啊，这正好闹市区一把角，房租呢肯定比闹市这条这个小胡同啊，要稍微低一点。那把角呢，但是也其实又能招揽生意。人家选这儿，人家就哎，你看人家这听众啊，选一个偏僻的把角，还就。 哎，你不觉得这是文艺女青年，就是多数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有， 就是喜欢要开一个书店， 有， 哎，或者是开一个安静的咖啡店，哎，就是这样的一个路数啊。 我上半时段给你讲一个了，等我下半时段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文艺男青年要开什么店。 哎， 啊，跟完全不一样。 卖个关子， 来看看那个顾莫七他说的，说那时候想开一个 茶馆类的杂货铺，外边是零食，里边一层一层全是玩具。 哇， 这怎么叫茶馆啊？这个还有一个小书架，上面放这个看不完的书，里边一个桌子上放着一个小茶桌啊。这您这真不是茶馆，这真是一杂货铺啊。这也就是自己有那么一小茶桌而已。 哎，说看不完的书，我为什么想到都是小人书呢？ 对，甭管什么书，反正看不完 啊。对，我觉得茶馆是不是应该和就曲艺什么这些有一些联系？ 嗯， 这个 里边得放着这个咱老北京琴书， 嗯 啊， 这样才有味道哈。来看这位朋友，这可能是一个年轻的孩子 啊， 他呢叫这个无水，他说呢，那时候想的就是开网吧， 嗯， 电脑都是我们家的， 对， 嗯，想玩哪台玩哪台， 对，换着玩， 同时挂机， 对，自己跟自己打啊，所有记忆都连上啊。亚凡也说了，想开一家和吴亦凡有关的店， 哎呀， 店里的一切都是吴亦凡，吴亦凡的海报，吴亦凡的音乐，吴亦凡的电影，吴亦凡的杂志，嗯，这一个。就是粉丝 年轻人哈、 哎、 嗯，来看看这位叫酷酷的吃吃，他说了，卖麻辣串， 嗯， 卖烧烤， 哎， 卖奶茶，卖川菜，卖中餐、 嗯、嘿， 我这些想法是不是挺没出息的？ 多有出息了。 是啊，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你会发现真正认真对待美食的这些店主， 嗯， 都会有一特别棒的生意。我曾经记得，就是我上大学期间有那么一小店，每次过去之后，就这个我当时管人叫大叔啊，那大叔就长得，哎，你就觉得像卖美食的，就对这个一看就真的，有些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 嗯， 一看对吃的就特别的考究，特别讲究，包括卖东西也一样，人家首先是给自己这些小吃们都编了一套这个顺口溜，当这个招牌使，就是这个招揽生意， 嗯， 人家就是老远你就能听见，哎，就用自己，而且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他没用这个小喇叭，就直接用嘴喊。就是 他还吆喝呀， 吆喝 哦， 就是里边全是那种，就一开始掉渣饼，掉渣饼，鸡排、牛排、羊肉串，上小鸡块、鸡米花，还有一个什么来着？有那个章鱼小丸子，然后后边哒哒一大串。 是录好了之后，然后循环播的那种吗？ 最早你就听那个声音，就以为是录好的，但后来仔细就是你买的时候发现。一路过，就尤其是学生，就是开始掉渣饼，掉渣饼，鸡块、牛块、羊肉串，上小鸡块、鸡米花，有章鱼小丸子什么，往后还有一小句，我真的记不住，年头太长了、 嗯， 但是给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 是是是， 对，就是就好像你说，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火什么深夜食堂哈、 嗯， 那是一种文化，那是一种这个疏解心理的方式。但我觉得其实那时候上学的时候，能吃上他家一口这个小零食什么的，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这浓浓的人情味 啊！ 啊， 对，你看， 我觉得 是不是 这大哥真的、嗯。可能就是特别用心的在经营自己的小店， 对，就是这样。所以说，你看有人这一小店就觉得特好玩、特有意思啊，而且能勾起你的回忆。 没错， 哎，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这个小时候想开的一些奇特的店哈，或者是现在实际已经开店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酸甜苦辣，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我是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 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了。 乌鱼来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小时候，奇特的开店梦想 是、 或者是说说这个现实已经开过店了，遇到什么酸甜苦辣的故事，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刚才你不是跟我们大家分享吗？说什么这个女什么文艺青年？ 对， 哎，开一个什么？街角的咖啡厅， 对呀、 啊，对吧？ 什么有文化气息的书店， 哎， 这些 脆皮皮很脆，他也说了想开一个咖啡店，然后里边这服务生全都是长得特好看的小哥哥，然后就特别开心啊。对， 这个店主啊，开店的目的我觉得不纯粹。 对，其实刚才你说到这个女文艺青年哈、包括男文艺青年，其实经常会想到的就开一个咖啡厅，对吧？特别幽静， 小资情调不能丢啊！ 自己装修风格， 哎， 还得是进口咖啡， 是， 哎，然后呢，这个客流不一定特别多， 对， 啊，但是总有人在这坐着， 嗯， 全是那种不挣钱的想法，对吧？就是不用挣钱。还有一个就像开花店，对吧？这也是这个特别美的一个想法， 女生偏多吧？ 开书店啊，但你看我们男士哈，这我只能代表一小撮 啊， 一小撮啊人， 打击面不广， 对。 打鸡面，不是打鸡，就是说这个愿望嘛，开小店。这是我其实不是小时候的，就是后期想开一个， 嗯， 就等我岁数大的时候， 嗯， 一定要开一个卖虫店 啊， 就是卖蝈蝈啊、蛐蛐、油葫芦啊、这个竹林啊， 嗯， 哎呦，我跟你说，再配点这些虫的这个器皿，像什么这个小的这个竹林的罐儿啊、盒儿啊，对吧？小葫芦、大葫芦啊，这些特好， 体会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一种相处。 它不是人与自然，就是说，这其实跟小时候的梦想是一样的。小时候梦想就是吃这个什么方便面呀、啊，包括我一朋友跟我说，就小时候就特别爱吃巧克力， 嗯， 家里不让吃啊，就自己梦想啊，我就一定要这个就开一个巧克力店。这现在也一样，就是说爱玩虫，但是、嗯、哎呀，老觉得玩不过来，就觉得就怎么样虫都想试试，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等我就觉得等岁数大之后，开这么一店也不为了挣钱，咱就为了哎。以虫会友，对不对？结交一帮老伙伴， 哎， 多开心的一件事！ 你这个想法太好了，所以必须鼓励你 啊！ 嗯， 你出多少？ 我是说你这岁数差不多了，可以着手准备了。 那咱先说说这个装修风格吧。啊，肯定是中式的装修风格， 没错啊。 里边这个中式那种这个柜子，外边是这个万字格的门窗啊，用纸糊的那种。一进来这个先来一个大鱼缸， 嗯、 是不是？上面这个柜架子上摆的满都是这大壶，大小大个小个的葫芦。 做大了之后还可以有亭台楼阁呀， 七不一格八不一井，外有千山万景，内有小院泥裳啊，等等哈、啊。 是，回去先把你那个什么啊，这个长袍马褂的翻出来，先抖了抖了。 没有，就其实真的都大家都有这种开店的这种梦想、啊。 哎，刚才是说玩笑话，其实我觉得呀，受了你这个鼓舞， 嗯， 很多朋友应该想一想，这个开店的梦想，或者说你曾经的一个理想， 嗯、 不一定只停留在年少的时候， 哎， 这个童年的时期，有一些是在你真的是有了一定生活阅历，有了一定的这种啊、可以理智去思考之后、 嗯， 再去做的一些事情。 对、 嗯、 啊，那咱们首先来还是关注一下咱们下半时段的资讯哈。 好， 刚才跟大家说了，就是大学生这个大一新生啊， 嗯， 刚开学的时候有一些不适应， 哎、 跟大家说了一个是学习篇和一个 军训篇 、嗯，再来说说咱们的生活篇吧， 是， 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啊。下课时段呢，一般都是一卡通啊充值的高峰时段，所以说支付宝内搜索校园工作进行一卡通充值，可以免于排队，这是生活当中给您省时间的一些小方式方法哈。 嗯， 还有像这个电话卡网络套餐的选择，务必是货比三家，一旦电话卡与各类的个人信息绑定之后，更换号码则会非常的麻烦，所以说一定要提前选择好，包括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社团活动啊，会让您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最后一点呢，就是面对商家的办卡轰炸式推销，一定要理性了，为自己的消费决策负责，不要因为脑子一热啊过度的消费了。 没错。 嗯， 再来说一下，也是这个校园生活当中非常要注意的一点，那就是安全篇。 哎， 提醒这个学生们注意，不允许陌生人进入寝室，如果遇到推销的不要相信，还有的就是谨防电信诈骗，任何情况之下不要向他人提供各类的账号密码，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遇到各类的转账需求请用电话的方式来进行确认。再有一点，不要轻信这个兼职的信息，要提防像传销陷阱啊，还有这个兼职诈骗，从靠谱的平台选择一个有保障的兼职工作。 对，真不是咱们抠哈，其实有些时候真的不是说咱们这个觉得什么不安全，就是确实有点防范的心理是好的，有必要的。比如说像刚才这个圆圆跟大家分享的啊，说这个就是在我们什么兼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嗯、 我觉得其实现在各个方面都应该注意，比如说当我们这些有链接发过来的时候，您首先就不能乱点，对吧？包括像刚才说兼职，其实我觉得咱们也是一旦遇到什么哎呦天生掉馅饼的好事，您坐在家里不用干活就能挣钱了，或者是您这个怎么样就能挣钱了，我这个这当然了，首先您得交个几百块钱入会，我觉得这种事儿的时候您千万就真的得这个有一万个小心了， 没错， 对吧？啊，不要占便宜。再来看看我们最后一个安全篇吧，刚才说的不是就你 说 完就业篇啊，看看学业之余呢，也就是咱们快毕业的时候啊，可以针对有针对性的开始实习，在支付宝校园工作内其实也可以了解很多哈，包括像学会做一个简历，更好的去表现展现自己，这是需要做到的，还有可以去听听家长学姐们的宣讲会招聘会，了解就业信息，这是很有必要的。嗯 嗯， 哎，总之呢，这些其实就是前人的一些经验啊。 对， 虽然是点滴的一些小的建议，但是还是希望能够给这个如今刚刚开始新的这个校大学生活的这些孩子们一些启发。 嗯 嗯， 我们继续来关注，来看看青岛退大潮啊，栈桥海滩啊，这个蛤蜊啊，一挖一麻袋呀、 啊。 快唱起来了啊！金秋时节了，正值这个青岛大退潮啊！这个剑桥景区呢，这个各个什么这个游人爆棚啊，抓螃蟹的、挖蛤蜊的、捡海螺的，有徒手的、用小铲的啊，每天呢都有大批游人前来享受这赶海的乐趣。随着环境不断的改善，这个物产也特别，海产也非常丰富啊，就是一个盛产。大量蛤蜊等海鲜，网友说了，车票一买好，走起不？啊，去不去？ 是要行动就赶紧行动啊！ 嗯， 接着来说，这个宁波的一家饭店，您注意了啊，人家家这个一碗面卖730块钱，小1000块钱了。 嗯， 店主说了，说我们店里这个黄油蟹，就光这黄油蟹价值就650呢。 嗯， 网友小霞呢，也是一位标准的吃货，平时喜欢到处去寻觅美食，而且会经常的拍照放到朋友圈里边来推荐和共享。那么最近呢，他也是在朋友圈里边吐槽了，说我最近吃了一碗面，居然花了我730块钱，超出了我的想象范围。 嗯， 记者呢看到他这个消息之后，也是联系了这位网友，他也说了，他说呢，这碗面价格确实是730块钱，但是面条里边有一只黄油蟹。 嗯， 小霞说了，说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吃的最贵的一碗面条了，但是他也认同，他也同时承认说呢。并非真的是表达不满，只是一种调侃，因为他和餐馆老板、啊、居然是好朋友，那平时也经常去吃饭。 哎， 随后记者联系上了这个店的老板，老板解释说了，说很多人对于黄油蟹不太了解、 嗯、 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是青蟹，价格却那么贵呢？那么黄油蟹只有野生的，而且只有南方才有出品，季节性很强，过了中秋您就吃不到了。所以这个老板说呀，说这个黄油蟹有蟹中之王的美称，在香港的酒楼每50克就要卖到上百港元。 嗯， 哎， 给自己贵找借口呢、也不是啊，人家，但是您看这价格呢，咱算一下，就算一只黄油蟹卖按650卖，您这一碗素面80块钱也不便宜吧？ 是， 对吧？没这只黄油蟹，您这碗面也得合到80块钱左右呢。 哎，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买卖能够交易成功啊，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嗯。哎，对，是这样的。但是啊，有些时候这个同样是吃面啊， 嗯， 人家是真贵，有些人是这个真大方呀，吃了三碗面，付了7000多块钱啊，这个。几位顾客呢到江苏常州一家面馆吃了三碗面，手机付款的时候看错小数点了，73块钱呀、啊，付了7300元。店主呢这个晚上一看，哎呦，怎么吓一跳，赶紧就报警了。警方也与这店家多方的查找，终于是联系上了这名顾客， 嗯、 也将多付的7000多块钱给人退还了、 哎、 啊。 这诚信的店家呀， 哎。 接着来说，这是男子呢抱着2岁的孩子开车，还拍了视频发到群里，幸亏长辈举报了。最近呢，这个四川成都的一名男子抱着他2岁的女儿开车，被妻子拍下来放到了家庭群当中， 嗯， 遭到了家中长辈的批评，并且说了，并且将这段危险驾驶的视频举报给交警， 嗯， 那么最近呢，这个男子也是被交警处罚了200块钱和记2分， 嗯。这男子应该是警钟长鸣，都永远长记性了、啊。 我觉得他家里边这个长辈倒是，哎，就是 嗯，怎么了？ 哎，那个词儿我忘了 啊。大义灭亲？ 不，没那么狠啊。 对， 人家就深明大义啊。 对，深明大义，对吧？再来看看陕西的一对父子啊，同校上大学，这事儿你觉得多好玩 啊？是啊。 而且呢，这个44岁的父亲啊，是今年的新生，儿子念大二，啊、儿子也就是按这个学校论是自己师哥啊， 学长啊， 哎，学长，来看看这富平县的44岁的这个孙新科啊，是这个是杨凌职业职院生物工程分院富平职业农民学历教育班的一名新生，而他这个21岁的儿子呢，是这个该校啊这个一个专业的大二的学生，算是父亲的学长了。对此呢，这个他也笑着说啊，不是巧合，我是一名职业这个农民，承包了200多亩土地，经营这个家庭的农场，种植小麦啊、玉米啊、柿子和苹果。2011年开始呢，每年这个来这个这儿去看去学习这个项目学知识啊，对于这个学院呢也是有所了解。 他也说到了，说我之前呢是经常啊参加我们线上农广校的培训，深感这个知识的重要性，特别想到了这个学校呢，这个有的这个职业农民学历教育班去继续学习，学成之后呢会带动咱们村民一起做有知识有技术的职业农民。 哎，要为这对父子鼓掌哈。 哎， 而且我觉得看到这个其实会想到 啊， 就是你看有些人呢他可能是去做，着手去做一件事， 嗯， 在做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知识有欠缺， 对， 然后去有目的性的开始学习， 哎，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的过程。 没错， 就像咱们说这个话题，说这开店， 嗯， 你要想真的去把它变成现实的话，你肯定要去一步一步的付出努力，这过程当中可能学到很多东西。 真是这样，要不然咱们那个小时候那梦想店都没开起来， 哎，就是没好好去学。 啊，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小时候就梦想啊，开那奇特的店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是现在开店遇到什么问题，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来听一首歌，来自蔡淳佳的《我是我》。 沉默不是我不懂反微笑不代表我很软弱，所谓的得过且过，对不起，我不能够附和，眼眶只会为内心灼热，我不要简单改过就算，泪水干涸，双手也可以紧握，我用倔强去回应所 沉默，沉默。 direction. So thankful for that, such a blessing, yeah. Turn every situation into heaven, yeah.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 嗯， 说说这个小时候这个奇特的一些开店梦想哈。 是。 嗯，刚才好多朋友说了，开什么小吃的，开咖啡店，开花店，开玩具店的哈。 嗯。 雅鱼子他说了，说目前呢也是正在经营工作室啊，梦想开一间专属的服装店，可以有驻唱歌手，可以喝奶茶，可以看书，可以这个跟店主聊天儿。 嗯。 啊，就是哎，我怎么觉得这个服装店里边有驻唱歌手这事儿不太对啊？ 嗯，这个我倒没觉出有什么大的问题，这主要是看他自己，看他自己这个怎么能够把自己这个梦想规划好， 哎， 是这样吗？ 但是我就觉得在这个，你说一服装店里边有一驻唱歌手是弹着琴，什么 人就不走寻常路啊？要不然的话， 嗯， 你觉得你推门进去的这又是一家就是普普通通的服装店，不会有太深的印象。 哦，其实这间 人 家这家服装店卖的是吉他，这抱着一吉他后边其实仓库里就搁的全是吉他，就 压箱子全是这个。 对，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剑走偏锋嘛，对吧？哈， 哦，对， 对对对。 哎，再来看看那个9966，他说了，说这个想在夏天开一家冰西瓜店。 嗯， 店里边开着凉凉的空调，店里边放着凉凉的西瓜啊，布置着薄荷绿和这个西瓜红的背景，放着勺子杯子玩具啊，西瓜玩具各种这个好玩的这个物品，清爽蜜意啊，客官请进，半个西瓜一个夏天啊，无限快意，请叫我西瓜老板。 嗯， 这也挺有意思的。 对，这个想法真的是挺美好的。 啊，对， 但是真不想打击他，你到冬天怎么办呢？ 冬天卖火炉子呀。卖暖水袋啊，然后 我觉得他就是一门心思想做，就是跟西瓜有关的这方面的 一个生意，西瓜火锅啊，对吧？ 哦， 现在不是没有西瓜火锅啊？ 哎， 啊， 完整了，完整了。 这西瓜能酿啤酒，这， 嗯， 不是都行吗？ 对， 对吧？ 来， 啊， 看这位叫这个李白，他说了，小时候想开糖果店， 嗯， 就是可以每天吃到糖果。嗯，大多数的孩子都有过这个想法。嗯， 对，大表妹也说了，小时候我就梦想啊，成为蛋糕，对，糕点师，开蛋糕店。 嗯， 可是自从我做蛋糕啊被人说了之后，我的梦想就破灭了，还给咱发了一个图片，您这做的这确实有点像烧饼啊，这像火烧，这哪像蛋糕啊？ 这像是馅儿饼上边撒了一层芝麻。 对，所以是烧饼嘛，哈， 啊，还带馅儿了啊。 得了，咱这店还是别开了啊。 嗯，哎，也 不能打击 人家，对 对对，可以开烧饼店吗？对吧？ 看他进行到哪一步了， 嗯， 还来不来得及劝劝他哈？ 嗯 嗯，来看呢，这位朋友说的是，真的是准备要开一家潮牌店。 哎，对，这也是特别好的啊。 嗯， 就是我觉得只要是自己真正的爱好啊， 嗯， 开起来都没问题。像那个仙女，她说了，小学时候经常是给前后桌的这个姐妹们玩这个顾客和店主的游戏。给他们设计服装，设计衣服。 嗯， 高中时候呢为此学了美术，但是因为这个家里原因放弃了，理想被搁置了，成为了梦想。那今年呢也是迈出了第一步，开了一个小小的店，自己呢一个人进货挑款拍照，没有摄影师，就三脚架啊。这个计划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如果到时候时机成熟，就和朋友一起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哎， 啊， 这一步一步正在迈向现实啊。 真有梦想，真好， 嗯， 真好啊。 哎，咱们目前为止说了这么多， 嗯， 就是除了是这种儿时的一个想法之外 啊， 很多的朋友开的店好像都是那种实体店，目前还没有人说到说自己比如真的是开了有网店啊之类的，说说这经营的感受哈。 哎，是不是就是说其实有这些情怀情节的人， 嗯， 都希望开一个这个实体店。 哎， 当然了，有没有网店这也另说啊，人家没准再开一网店呢。 对， 对吧，是不是也有可能？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说哎呦，有时候我觉得小时候的想法真好，没准咱们真的一努力啊，这梦想就实现了。 对， 对吧，回家赶紧的准备准备，操练起来。 嗯， 把那个自己什么人喜欢的这什么书店啊，什么这个咖啡厅啊，哎，还有我这虫店啊，也开始准备了啊。 是是是， 左手是看看，不成下礼拜咱开始装修吧。 对呀， 啊， 这主要是这个时间不等人呐。 对， 对， 对， 年纪一天天大了是吧？ 嗯 嗯，再不着手就晚了。 火，行了，赶紧跟这儿停止咱们的白日梦吧。 嗯， 啊， 嗯，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山东。 界线，靠近心灵的终点。时间停在你的身边，翻开明天的留言。孤单尘埃统统都闪开，雨后的天空轻轻 北京时间九点整。